呢度有老 有段 有中 冇奸 有笑声 冇运气 有音乐 冇阴谋呢度有怨气 冇拆鞋 有良心 有起 有 base 间中有嘉宾有考古 有追潮流 有新嘢 有老嘢 有二次创作 有独立音乐 逢星期六 知几点 radio.stage-tube.com 我是周博言 探长杜夫 有汉推歌 Hey, 大家好，我是黑鬼德，你现在听的这个是 www.ragazine.com.hong kong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拜拜。 1997年6月30号一个滂沱大雨的晚上，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接过印有殖民地徽章的香港旗缓缓上机，结束英国对香港超过150年的管治，同时香港亦都正式走向特别行政区的大时代，回归中国。近20年的起伏，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历历在目。你和我究竟又变了多少？北上频道呈现烟花消逝15年。 好，翻嚟第二節北上頻道特別節目啦，咁第一節嗰時候咧，就同阿即係探長喺度研究究竟呢個音樂啦，或者電影啊製作方面，咁喺90年代頭啦，嗰時候應該差唔多其中一個最輝煌嘅時代。咁啊，講完輝煌就講下夕陽啦。而家你旁觀到嗱，即係好普，我哋自己局外人就都知道係幾咁低迷嘅啦。但係以你譬如製作人或者當中仲係參與者嘅角色，可唔可以？描述一下而家個狀況係點樣嘅？其實， 你講緊邊行嘅電影啊？ 電影音樂啦，或者 如果講電影咧，嗱，我識得以前好多舊行家咧，好 hardcore， 真係好有興趣，真係好熱誠，同埋真係會嘥時間學嘢嗰班咧，而家仲係做緊嘅。係。咁咧，佢哋就曾經經過捱窮啦，因為即係冇曬氣開都試過。 沙士過前後亞洲金融風暴嗰幾年啫。 咁嗰陣時其實我已經跳咗船㗎，早已經。咁我自己搞製作公司，就影下啲好比較 low end 啲嘅廣告仔啊、宣傳片啊。咁嗰陣時嗰啲揸開大機嗰啲咧，嗱好奇怪嗰行業咧，電影行業咧，有啲人好鍾意一上就上位做攝影師，考咗幾個試，有國際認可嘅攝影師。咁但有啲咧點都唔肯做攝影師喎。一世都主要做助手喎，原因我問佢點解呢，其實你夠曬班啦，你咁早入行，同埋你都 handle 到，因為有時呢香港嗰陣時啲電影無端端加機呢，加到譬如成龍嗰啲十部機都有，咁唔通搵十個勁嘅攝影師嚟影咩，咁啲助手啊、三線啊全部都揸曬，咁變咗你完全 handle 到曬啲機嘅。咁但係呢嗰班呢有啲唔肯上位嗰啲，原因就係養家啦。唔想放棄嗰啲收入啦，因為做機器組嘅助手係好多公開㗎嘛。咁你做咗助手，你可以做 即係譬如可以做10個老細嘅助手都得。 唔係即係因為可以好多個助手，同埋呢再低一級呢做返機器組機工都得嘅。有靈活咁樣變咗 keep 住有錢賺。但係一旦做咗攝影師返唔到轉頭。因為冇人開過先例嘅，以我所知。即係做咗攝影師呢，嘩係呀，真係唔會返轉頭㗎。咁因為攝影師個德高望重嘅喺套電影裏面呢，導演都俾面你嘅。咁變咗同埋你一個攝影師除咗識得影相呢，你仲識得 manage 啲人手啦。譬如可能呢組戲要拍好多 footage， 甚至要教格拍好高速嘅菲林嘅。咁可能要搵兩個人換片啦。因為嗰啲片快用 完。我實際上同有啲同導演嘅工作已經有啲係好接近 㗎。又唔同導演會唔理呢啲嘅。即係總之唔理㗎，唔理，唔會唔會，佢望鏡頭就係點個攝影師點樣拍啫嘛，或者佢想要啲咩，我想表達到個 blue 嘅，咁你諗就掂㗎啦咁樣。但有啲導演呢係攝影師出身嘅呢就會干預囉。咁有一個唔係攝影師出身嘅都干預嘅，就係程小東囉。咁就鍾意自己揸埋機嘅。 劉偉強好似 劉偉強係攝影師出身嘅，咁所以呢佢有好 care 個機係咩嘅。咁但係無間道裏面有少講少閒話先啦。 好 因為呢初頭搵杜可峰做攝影指導嘅。 咁杜可峰係一個癲人嚟㗎嘛。即係佢所謂癲呢，就係佢不惜犧牲老細嘅錢去換取一啲好 unique 嘅鏡頭。其實我好欣賞佢。 係藝術手法。 係啦。咁但係劉偉強係切菜㗎嘛。 商業化啲。 好商業化嘅。咁變咗呢，佢雖然係做導演，佢就因為個名氣而揾咗佢，但就好頂唔順佢做嘅嘢。咁於是佢又叫助手嗰啲呢，就clone曬佢嘅手法。但好老實講，你懂得點用嗰啲 filter， 你唔係佢對眼，你唔係個腦呢，你做唔到㗎。所以你睇無間道呢，有一場咪打摩斯密碼嘅陳冠仁。嗰場戲真係好靚，係呀。即係顏色好靚嘅。咁但其他啲跟唔到，好 flat 㗎喎。原因就係咁樣囉。 我識廣幕就 係啦，杜可峰因為殺咗戲嘅，以我所知。咁跟住呢，我聽聞呢，就佢成日叫個攝影助手跟返佢用啲咩 filter。咁佢好瘋狂嘅，用 filter 用到個光圈減幾級嘅。因為佢就係想要 filter 咗某隻色走。咁於是乎剩返嗰隻色就好 blue 啦，嗰個感覺。你陳冠仁嗰一場戲就講佢貧死㗎嘛，俾人踢爆死喎，真係咁揼爛佢個石膏咁整㗎嘛。咁變咗佢喺鏡頭運用同埋攞顏色呢，就做到嗰樣嘢囉。咁佢又唔係好信後期，我相信即係因為杜可峰都係老一派嘅，純粹係係啦，變咗即係都欣賞嘅，因為佢起碼知道點解要用呢色，同埋冇得返轉頭㗎嘛，拍咗就係咁㗎嘛。咁所以後來如果老細可能佢有個 agenda 都唔定嘅，我覺得即係專登 clone 你啲嘢，跟住踢你走，扮曬殺氣咁樣，即係呢個陰謀論嚟嘅，純粹係。咁於是乎咧，之後咧就係做咗，即係揾咗第二個攝影師，唔係揾咗第二個，係揾咗個另外一個攝影師嚟replace 佢啦咁樣。咁跟住咧就變咗，嗰套戲個製作已經係諗成本㗎啦。你諗下以前王家衛嘅戲係唔諗㗎嘛，你長長咁樣拍冇所謂，我拍兩三年，呢個就係正正睇到沒落咗啦。 不過咁即係無間道都要講返少少，嗰時背景係因為電影超級大低迷嘛，即係想靠一套四大巨星嘅咁樣拍返一套可以振興下個電影業。咁可能 所謂係囉。 係諗下成本都 好正常，因為大家都唔夠，係啊，冇 錯。都驚㗎，大佬沙士奇，如果呢套都撲就咩㗎啦。 即係其實佢有少少眼高手低嘅，因為你揾得杜可峰，你都知道套係點㗎啦。咁但係去到又縮沙咁樣咧，即係我有咗少少覺得，都唔係路，係啦，冇錯，即係咁樣。 又要帶嚿威。 係啦，冇錯。 咁嗰時候就即係探長諗到，即其中而家就係好成本行先啦。 係冇錯， 所有嘢都係。 而家所有十五組已經話你多得滯㗎啦。咁我縮到13啊咁樣講價咁樣囉。 咁電影都勉強一年都仲有一兩部囉。 係。 咁音樂就應該係咪死得好犀利呢？ 音樂就。 我哋Offline 嗰時候研究過下話，的確提出咗話四大天王算係其中 最後嗰水， 攬到水 啦。點解咁講呢？80年代尾開始，即係80年代到90年代頭都知道阿倫啦、張國榮啦，再加女嘅梅艷芳啦，即係嗰段時期叫做買唱片最好嘅時期。跟住去到好啦，跟住就四大天王基本上係差唔多最尾嗰水㗎，已經去到突然之又係好奇怪，真係即係唔知點解啦，即係個時勢嘅關係定係咩啦 ？OK， 97回歸，就算係回歸咗之後咧，你發覺咦冇曬嘢睇。 我自己即係我唔係音樂圈㗎啦，我從旁就去個人嘅覺得就係、是、譬如話一個好大原因一定係 MP3 下電腦下載啦。我自己覺得以為咋。第二就頭先譬如阿的講四大天王最有水咧，如果以知名度咧，我覺得仲有一水就係同唱 K 嘅文化結合咗嘅。就帶出咗就有一集譬如英皇所謂 K 歌嗰時咧，係嘛？即係可能 去到零零 啊、陳奕迅啊、鄭鋒啊、許志安啊，即係嗰期。係啦。咁又問下探長啦，即係你覺得個音樂嘅工業又如何咧？係咪因為盜版係咪其中一個打擊得最犀利嘅其中一個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嘅，但係我覺得唔係全部原因咯。係。好老實講，即係講埋，我就主流音樂界我未做過嘅。我爭啲入到行，但係決定都唔入。 點解？ 因為好難收錢。 哦， 即係譬如我以前幫我一個歌星咧，即係作咗差唔多半隻碟㗎，錄咗一兩首㗎啦。 哦。 嘥好多時間，因為以前係比較精雕細琢啲嗰啲嘢，即係可能我天分有限，就做耐咗啦。咁即係就唔係我嘅問題喎，係個藝人同埋個經理人殺咗氣。 哦。 咁於是乎咧，就啲歌唔出得。咁兼夾呢就收唔到錢，咁我差唔多嘥半年時間諗住入行嘅。但係喂，我唔係有錢仔嚟㗎嘛，我養家㗎嘛，你基本 嘅所謂 advance 啦，即係以前嗰行咧就你作咗嗰個 advance 嘅，收咗啲錢先嘅， 預先付款啊。 係啦，但係後來啱到我嘅臨界點咧，即係嗰期咧就係冇嘅。係。咁於是乎，即係我喺嗰行業，我賺咗1500嘅啫，我就係同個監製借錢，喂借咗錢嚟交租先啦，咁樣嘅折墮到。 明白，明白。 咁咧，即係我喺主流音樂界，我係賺咗1500咯。 好大空 中，揼蚊都淡咗一樣嘢啦。即係我哋知道，喺叫做90年代頭嘅時間咧，啲歌嘅感覺係喂有心啲去做啊。 係係。 雖然仍然都係話好多日本嗰邊， 所以其實呢個係你個誤解嚟嘅。係個 original 嗰陣有心機做啫嘛。你香港編都編得唔足㗎。即係你抄人哋首歌，即係唔好抄，係俾錢嘅。 參考啦。 即係 cover version， 唔係就係 cover version， 即係我翻唱歌呢，咁你點都要跟返個原裝編曲㗎嘛。咁你跟唔足就係你嘅天分嘅問題啫。咁所以你嗰陣時點都有跟有強喎啲歌。咁後來最黑暗期呢就係獨自去偷歡嗰一期。 吓點解黑暗嗰期 呢？黑暗嘅意思就係呢嗰啲人都入到行㗎，唔知點解。喂啲音樂真係渣到呢。即係我唔知嗰陣都好似同我同姓嘅，即係但我唔識嘅，我即係唔係識唔識嘅問題，即係以事論事嘅。哇！即係嗰啲音樂水平渣到咁，就係一個開一個先河咧。即係只要個聲係好掂嘅，你乜都得嘅喎，真係。即係證明有一個悲哀咧，香港人飲無線啲奶大咧，即係個判斷能力低到咁樣咯，即係咁都大 hit 嘅可以。 但去到嗱，去到即係頭先 Kelvin 所講啦，即係過完回歸之後，00年開始啦，見到喂，即係第一。買唱片買唔到啦，即係我哋開頭就算有 MPV 嘅時期，可以經 force 下載 download 靚仔嘅時期，喂啲唱片叫做仍然都買到下， 係啊係啊，冇錯。 00之後你發覺係喂真係買唔到唱片，然之後咩呢其實係中國同埋即係唔係應該話咁講，淨係香港同台灣咧，基本上都係死曬 嘅。係啊，因為中國有冇人買唱片噶嘛？從來都，佢哋起步已經係老翻嘅啦嘛，所以佢哋把尺係同我哋唔同嘅。 即或者咁樣嗱，講真啦，就係即係唱片唔買咧呢樣嘢，我都係直情成個喺個時期嚟嘅，因為譬如我哋都而家譬如我哋都好少買啦，或者探長嗰啲唔計啦，或者啲音樂收藏家嗰啲唔計啦。我反而再問深一步就係話，究竟唱片冇咗？是不是令到這個音樂業死原因呢，就是譬如說台灣有很多東西可以還是頂得住的音樂業，譬如說因為它有一個很強的綜藝節目的行業，你很多歌星你還不能轉去做鞋星，它頂到出一隻碟，繼續又再出碟，然後又去回做綜藝節目，那會不會是香港這裡唱片業死了是不是一個致命的原因？ 不是啦，其實唱片業死呢就是跟四大天王有關的，因為你其實不應該呢將整個生態呢就建基喺嗰幾個人身上。台灣點解佢唔死呢？一來佢哋即係我補充返你頭先講幾個元素都啱嘅。有一元素就係你有 Indie Music 㗎嘛。陳以貞、盧廣仲、人哋全部都係冇唱片公司㗎之前。但人哋嗰啲點解賣到錢呢？原因人哋有幾個電視台或者十幾個電視台。即係一個正常嘅國家或者一個地區呢係唔會好似香港咁呢隻手遮天。即係一個電視台你唔想呢，你上大時代竟然都要講國語啊，唔准望個鏡頭啊，呢啲咁荒謬嘅都發生到嘅。但台灣唔會㗎嘛，因為即係其實我好深信呢，唔同嘅音樂都有唔同嘅受眾嘅。但香港就係因為有四大天王嘅撚法啊，即係點樣撚到要喺嗰四個人賺曬錢呢，啲傳媒又推波助瀾啊，啲唱片公司未變咗唔使做好多嘢，已經有個 label， 有個 brand 嘅效應，四大天王就係賺錢。 即係不健康嘅行業。 咁變咗嘢。嗰56大咁點啊？你冇咗㗎啦嘛，突然間。 明白。 咁台灣絕對唔會咁樣，人哋個 spectrum 係好闊嘅。所以你直接令到人啲品味會高咗囉。 同埋咁如果講台灣講少少，同埋佢個酒吧唱 live 嘅文化又再勁好多啦。即係好多歌星幾大牌都好係好鍾意駐場。即係佢哋駐場音樂係冇貶義㗎嘛。 係冇錯。 但你香港好多人仲覺得係好似會唔會話搵到食呀、啊。 咪又係低品味囉。得啲呀李隆基呀 ,Jimmy 嗰啲駐場啦。即係鞋趣搞笑呀、懶得意呀咁樣。即係嗰啲係有受眾嘅，但係唔係代表即係香港人又比較鍾意以偏概全嘅。咁大家覺得係咁樣囉。 另外一方面呢，想問多探長嘅嘢。電台 pub 嗰個嘢啦，即係過去就電台好簡單啦，即係喺80又係都係翻返回歸之前啦，咁樣講啦，就係話過去 OK pub 歌只要唱片公司單一聲就 pub 㗎啦，個利益上有好多千絲萬縷嘅關係，但係而家基本上見到其實 嗰班 DJ pop 歌呢都唔係好識點樣 pop 㗎。 喂，咁你又誤解咗佢哋。Plug 乜鬼嘅歌啫，根本就唔係 plug 歌，係播 playlist。 嗯。 即係話呢，上頭話呢今日要播呢啲歌嘅，佢、完全係唔識嘅歌佢都要播㗎。 嗯。 而家冇 description 㗎，佢播嗰首歌以前嗱，可以傑斯咁嚟估，我而家送俾你呢首，係 Carol Carpenter 嘅，咁都唔會有呢啲㗎嘛。你有冇聽過呢啲而家？啊，即係哇，跟住 O N J Physical 咁，唔會有呢啲㗎嘛。即係佢哋嘅 DJ 係唔使識歌㗎，因為原本一入到錄音室咧，就個助手咧就有個 list， 一陣間播呢首，第二次播呢首咁樣，完全冇交流嘅。 明白，即係上面指令住啦。 係啦，因為啲利益係高層化啊嘛，而家。 扯咗少少啦，即係的，譬如我哋都算係金融界嗰邊啦、你可以諗翻有時好多所謂嘅大恐報告係有啲類似嘅情況。 嗯、 即係譬如以前一個分析員，可能佢揾一樣嘢嚟分析，即係或者唔一定講金融，你講記者都係噶，係咪？你係揾一單新聞出嚟，而、家就係、有啲似坦白講就係老細話：喂，你查呢單嘢，呢、單嘢有料，你都唔使查噶啦，我俾埋料你，你執翻。 你執行啫。同埋 DJ 都 D 咩 J 啫，扯，佢都冇得 jog， 你點 DJ 啫，係咪先？你全部都係一個 operator 嚟啫嘛。 嗯。 同埋有 operator 明星化嗰陣先難驚。 哦。 即係啲冇禮品味又齋講啫，好似我呢啲咁咧，即係齋吹唔抹嘴咁樣，又可以做到名 DJ， 最緊要有人捧。 嗯 嗯。 即係明星化埋咯，已經。 嗯。 咁當然唔係俾人捧嗰啲隊長啦。 嗯。嗱，去到呢度啦，即係呢個世代啦，講到音樂嘅時候，一定要問多探咗個問題嘅係，其實年青人係咪好難可以入到行咧？呢一刻，即係我哋見到嘅係 band， 老實講， 係 有幾多隊啫，上咗大台嘅，喂，即係哎呀，我諗而家出名數到落去嘅兩隊， 兩隊啦， 即係 Mr. Rubber Band， 你又有啲誤解啊？ 係啦，要你講嘅呢樣 嘢。嗱，上大台睇下你咩定義啊？ 嗯。 就是問題，好多人都覺得啊 ，band 生都入到主流啊，但其實啱啱調轉咯，佢係引誘一啲 band 就入娛樂圈啦。 嗯， 即係調翻轉嘅，你唔係因為 band music 佢打動到唱片公司嚟簽你，我唔係覺得你哋 band 啲音樂好，佢、只不過覺得咧呢、這個市場係有人中意睇 band， 可以商品化你， 我唔中意你嘅運作，我唔中意你啲 band 成日講六四，我唔中意你 band， 咁咪將你哋 band 淨化到變成普通歌星咯，上到台都多謝 TVB 啊，定係一樣嘢。即係你而家嗰啲 band 根本就唔係 band 嚟嘅， 嗯， 即係佢肉體係一隊 band， 但係靈魂已經唔係一隊 band 啊嘛。你見嗰啲 band 咧係揾另外一啲人編曲嚟噶，即係極少嘅喎。即係通常 band 人哋買你就買你嘅歌性，係，同埋你獨特之處，買你個 band sound 啫嘛。但係而家乜 band sound 啫？你 Mister 咁樣，哇！阿倫伯中意啲咩，咪叫你玩啲咩咯？佢係倫伯屋企嘅走廊嗰隊 band 嚟嘅啫嘛。 嗯 即係好悲哀嘅，佢哋哇啲樣挫到行嘅，好似好有獨立思考咁樣，但佢眼神嘅深層次都一個快女嚟啫嘛。我但佢可憐，佢哋玩得唔係太差喎，真係。但只可惜一日踏入咗呢個娛樂圈裏面咧，都變喺我心目中都變咗係老土 band 咯，真係。因為冇個性嘅，最主要係。 嗯，所以變相地，即係我哋見到成個景況或者呢個行業嘅真係跌到落嚟呢個時候，喂冇 OK， 你見到好啦，歌星上面又係哦，好似一個商品嘅形式出嚟，但做音樂嘅 OK， 你即係作詞寫曲 係 數落去，我諗五隻手指數得曬，呢十年冇人入行咁嘅。 最慘就係咧，你覺唔覺得而家啲歌詞咧好單一㗎嘅睇法？原因就係基佬做曬嗰行，即係啲填詞人個個都係基佬嚟嘅。即係我唔係歧視佢啊，問題就係你唔可以咁單一化多樣化，基佬又應該有，直佬應該有噶嘛。咁、直佬嗰啲咧，可能唔識著衫啊，或者唔識 manage 自己嘅形象啦。咁、所以唔能夠開一個演唱會係 tribute 佢嘅。咁、變咗咧，即係嗰個人，即係嗰個時裝界嗰個填詞人咧，佢真係的確有料到，同埋啲詞真係填得好。但我唔係我想講嘅並唔係佢嘅問題啊。 即 係 我意思話，每個行業都係內有都有個幾個人。 係啊，就係因為咧，佢老細咧，喂見到呢個得，扯一聲個個扯佢咯。其實我好佩服嗰啲填詞人嘅，因為詞好難抄嘅。 喂，係啊。 作曲人咧，我就覺得有好多契弟咧，根本就攞咗人首歌，就寫咗自己嘅名。啲起尾注咪啫，咪陳冠仁嗰啲咪就係呢啲咯，即係成首抄佢仲解釋過，仲要即係紅牆咧，一傳媒嗰、那個解釋話已經得幾個音可以用到嘅，佢意思就係話咧，要首歌流行咧就唔可以太複雜，咁原本個音階有12個音變化，而家剩翻7個，我、如果再難啲剩翻5個，咁我一定要抄人㗎啦，咁就咁講得出，咁你覺得係合唔合理啊？咁講。 成件事將錯嘅合理化咯。 之前仲有一個， 唔係，我想分析呢件事，即係因為我同人講，即係嚟到呢個位就停咗。嗱，其實我有論述有解釋嘅，嗱，一個問題已經 KO 佢啦。喂，咁你抄嗰啲對象，佢唔使面對呢個問題嘅咩？ 嗯， 喂，咁人哋都系作噶嘛，大佬，你完全唔讲，你抄嗰个对象，佢都要面对呢、這个五个音同埋七个音嘅问题，点解人哋又作到歌，你又作唔到啫？ 嗯， 即系佢即系喺香港正棍又好，恶棍又好，全部都系讲一啲啊似是而非咁样咧，有好多人接受咗佢。 唔系我系觉得即系 冇得讲嘅。 嗱，我唔系艺术上冇修读呢方面啦，因为譬如你讲呢个话题同电影都有系可以用到啦，而家差少少，我都好值得讲，即系讲抄袭嗰样嘢咧。即係譬如電影有分，譬如你抄襲啊、致敬啊、引用啊，我覺得你個創作人本身係一定好清楚咯。 係啊，冇錯。 即係你譬如我拍套戲，你呢一幕我擺明係成套可能用咗你呢個模式去致敬你嘅，同我喺度扮下扮下嘢，咁其實啲人物角色啊，都係用翻呢、這個，咁呢個擺明係成個抄啦。即係我覺得創作人本身係好清楚呢樣嘢。 而家都我唔敢讲咩创作人咩唔系创作人，即系正如只要你唔系着裙咧，你冇着底裤，着底裤嗰人知道之余咧，咁有啲眼嚟都睇到你有冇条痕噶嘛， 系， 即系冇理由唔知噶，自己冇着到底裤， 嗯，即系仲有少少时间啦，踢翻去第一节头先临尾讲嘅话题啦，阿张讲到就话，即系喺成个创作行业上，不论系制作又好，音乐又好，电影又好，甚至广告都好。03年 是 点解你哋咁驚 ?23 年 ?23 年 我因为咁嘅即係其实23条呢嘅唔好之处呢就係我哋香港靠呢行嘢搵饭食嘅人呢就好多时都係以大胆见称譬如表姐你好嘢咁嗰陣时即係大家埋下咗呢啲种子呢即係对啲嘢虽然佢拍得好胡闹但係有個批判性同埋我哋有歷史性呢就 會諗有審查呢樣嘢囉。 係啦就係覺得呢其實我哋喺香港慣咗言論自由呢因為大家眼見到文革嘅時候我點樣買啲電視上去買啲生油上去。點解我哋要幫嗰啲同胞呢就係因為我哋覺得喂我哋可能即係如果我哋政府係咁呢就即係好似即係以前文革會發生到呢啲政治問題嘅呢香港大家都唔想發生。但係而家九七之後呢回歸之後呢越來越一大陸化之後呢咁香港就好怕回歸返嗰啲咁嘅日子即係上面咩都唔準細個返下講句嘢都驚俾人拉。咁但係而家係入到司法制度喎即係呢個話題23條就係可以有權拉你同埋創作人呢有時我哋為咗爆為咗標旗立意你唔好咁深層次先啦。我想標旗立意就係想嘩無端端唱紅歌但係改啲歌詞嘅。咁咪商業上真係的確賺到錢㗎嘛。咁但係呢樣嘢做唔到喎。 係喎諗到係有錢係喎。 咁同埋我哋有時無端端講講下嘢鬧人共產黨咁專制。咁呢啲一個形容詞嚟㗎變咗。即係唔係你係唔係共產黨我唔識共產黨但係已經變成一個貶義嘅時候咁大家好有好容易會講到喎。咁唔識咩翻下咁嗰啲即係大家口頭禪呢生活化已經深入化咗啦將對共產黨不滿嘅嘢。咁好多創作人咪好驚呢啲情況囉即係唔知幾時拿嘢嘅又要政治正確又成已經好多人都好驚㗎啦。咁如果你真係納入邊法例嘅時候呢喂我真係唔使撈㗎喎除非你下下嘢即係令到你個思想改變咗咩都唱紅又或者甚至乎咩個出發點都係擦鞋。基本上已經好多人做咗㗎喇呢樣嘢但唔係人人都想做㗎嘛。兼夾連最慘你平民化咗嘛如果你法例之後。我因為而家大家都喺 YouTube 度發表大家都可以喺寫 blog 度發表㗎嘛。咁變咗03係好興寫 blog 㗎嘛。咁人哋就好憂慮呢樣嘢會潛制埋個行為囉。係啦冇錯。 我想問多最後問多少少呢即係我自己想問多少少就係喺唔單止音樂啦成個製作或者係呢個咁樣嘅行業呢嗱，入面即係面對頭先阿譚生所講種種嘅因素，佢政治又好，人口嘅資金調動又好，有好多人有唔同嘅方法做嘢。譬如有啲就翻大陸啦， 係 咪？有啲就轉行啦，好似譚生所講啦。你有冇覺得呢個行業係仲有啲乜嘢解救方法，可以令到即係香港嘅製作行業仲可以有得繼續搞落去咧？有冇啲咩嘢你覺得係可以做到嘅？ 我繼續大膽囉即係不停咁挑機啦我坐監都要做呢樣嘢因為點解咁講呢因為呢個力量就係嚟自呢度㗎嘛。喂大佬其實好老實講如果真係識得去諗咩叫市場嘅話呢 根本正正大陸嘅市場就係香港夠膽嘅市場。 咁覺得呢個太好啦。 因為佢哋，你估佢哋冇唔識分咩叫做好咩唔好，咩叫做即係人個腦都一樣嘅，我相信。即係佢哋話聽到香港八九十年代嘅電影咧，哇，妙語連珠嗰種，喺大無論喺語言方面，無論喺思維方面，佢哋都係唔敢嘅，都有渴望嘅一定。佢唔會話中意而家好滿意上面嘅現狀。咁但正正就係因為政治嘅關係鉛制咗啫嘛。咁我要突破嘅話，係唯有繼續做呢樣嘢 ，keep 住我哋有呢個能力嚟令到上面六四都平得反啦，係咪？係。咁嘅時候，我覺得到時咪反攻翻大陸同埋台灣咯。因為香港嘅特質咧，而家漸漸就係、是、唔知有啲有心人，因為個政治嘅關係令到我哋收聲，一收咗聲就玩完噶啦。因為我哋係一個成全嚟噶嘛。譬如我而家已經好嚴重嘅問題咧，舉個例就係、是、我哋八十年代大嗰啲人咧，我講句嘢咧，你隨時個駁咧，我隨時可以即刻轉就駁到你嘅。 係啊。 譬如就算蝦仔爹哋咁樣咧，講啲打油詩，我哋都快過你嘅。 係。 新一代嗰啲一聽一撈唔到你講乜咧，超爛 get。你爛 get 講爛 get 有咩好處咧？就係、是、先保住自己嗰個醒目先。我唔想擘大個口，哎呀接唔到你添。 烏嘴 好尷尬噶嘛。咁一嘢話超爛 get， 咁就即係保住自己個精節啊，就唔好即係避免人哋覺得好蠢啊。咁呢一代點解會咁蠢咧？就原因就係佢哋唔用腦。去博嘢嘛，即係變咗個就算個批判性博嘴，甚至乎諗嘢嚟話返你嘅，佢哋都懶啊。佢懶原因就係可能成日講錯嘢，可能會嘢 咩少啦。 啊、即係因為我點解我有代表性呢呢方面，因為我係博嘴博到俾人踢個出口。 嗱呢一節啦，最後即係完之前啦，都要問到譚長一個問題啦。回歸咗即係去到今年啦，2012年，差不多15年， 係啊， 即係見到15年嘅風風雨雨，喺你自己身上，你俾你揀，揀多次嘅係，如果真係有得揀， 係 寧願 OK 香港97係冇回歸啊，定係話哦繼續都係回歸翻去到呢個， 仲使問？ 喂，有人唔同講法㗎，不同嘅行業一定會有不同的。 我咁樣問翻， 係 因為咁樣， 你睇你後面嗰支咩棋？ 咁樣問，如果就好難啊！我想問，反而你會唔會諗當初你去第二度地方嘅發展咧？ 係， 即係會唔會咁樣諗咧？ 哦，咁啊冇喎，即係反而而家會咁諗。唔因為問題就係、是、當然邊個想走啊？但問題是生存空間你要保住你自己嘅精節咧，即係要取捨咯。即係寧願走，寧願轉行，我都唔會去走去寫，即係唱好共產黨啊，歌頌佢啊。我上次做一件好 guilty 嘅事咧，就是、幫咗一個衰嘅朋友咧，即係佢又唔係衰人嚟嘅，就幫佢幫堂堂競選，就揾我借我個，即係揾我做槍手，幫佢拍咗少少嘢。係，我已經好內疚㗎啦。 點解唔係一件好啊？ 嚇！ 你驚嘅嘛？而家 我唔係驚，我當然唔係驚咯。我仲夠膽發佢條片出嚟，我係我朋友勒令叫我快啲除咗佢啦，唔好搞我啦咁樣。 OK。 係咯，因為我覺得香港今時今日都叫做可以容許言論自由。係。我覺得應該去到盡咯。 明白。 即係我覺得我而家開始已經試緊底線啦。如果你睇 Facebook 個 status， 你就知道，即係我覺得一定要捍衞嘅，因為我哋喺度大嘅，除咗我哋飲呢個嘅水、流呢個嘅血之外咧，即係嗰、那個核心價值同埋你以前擁有嘅，你唔可以輕易俾人哋攞得走咯，我覺得。 係啦，好講個重點啦，即係大家都因為即係頭先講言，點解會去到言論自由？因為創作就要犯禁啊嘛，大佬、你即係你全部因循守舊你。就邊會有個空間喺度？ 係啊，個、生命嚟嘅根本就係、是。 宣傳少少啦，嗱、這、呢個節目就雖然應該會未必喺 Stage 嗰度有聽啦，咁但係即係聽到嘅網友，如果對音樂有啲興趣，都上一上呢個網頁睇下啦，即係好值得令人即係應該要支持嘅一個仲係一個網站啦，對同音樂才製作有關嘅。 今日唔該曬探長啦，大家都係啱啱瞓醒路啦。不過幾鍾意個位嘅原因就係後面之期照住令到醒曬。 OK， 好啦，咁啊下個禮拜再，下個禮拜睇下即係有邊個嘉賓啦。 好嘅， 探長 ，thank you， 拜 拜。 My hand on the way down the way down to it. 知道。